Sir 偷嘢唔使你教。又有一单励志感动嘅故事啊！两年前，西安有一个姓侯嘅女人喺派出所门口唔见咗部私家车，佢就多次报警要求调查事件，但系一次又一次咁被拒绝。经过咗两年几不停又不停咁样追查，佢嘅私家车竟然神奇咁样喺派出所门口出现啦！侯女士接受采访嘅时候就咁讲啦：，我个仔系交警大队门口发现咗我哋部车啊，不过车牌就唔同咗，后嚟核对车身嘅识别号，发现就系我哋架车啦。嗱，侯女士个仔仲跟咗架车足足两日，发现开车嘅竟然系当地派出所嘅交通警察，结果呢个交警就因为乱用车牌被停职一个月，罚款3000蚊，同埋扣咗12分，但系就唔需要负上任何嘅刑事责任啊。而警方就依然唔调查系边个偷咗车，系咪好励志、好感人呢？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我哋嘅政府咧为咗推动一个文化艺术啊，不遗余力嘅。咁其中。咁有一个叫社区参与计划啦，咁社区参与计划做咩嘅咧？咁咧为咗重现狮子山系嘅精神，重现邻里嘅互助关系，话系咪好好咧？嗱，最近咧，咁咧佢就会播一套咧，即系大家都好中意睇经典电影，就我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播咧唔系问题嚟嘅，咁咧但系咧，原来咧佢系计划咗超过20万啊，去播呢套电影，咁包括啦50000蚊嘅电影版权费啦，同埋佢就会请呢套戏嘅导演，我最敬爱嘅导演之一高志森导演咧，就去做演讲，每场平均演讲费有3000蚊咁样样吓。咁咧嗱，我哋呢个政府，但元朗区议会咧系由好多建制派去把持住嘅。嗱，咁咧而咁多钱俾阿高志森导演，唉，我相信仲系播呢个我最爱嘅电影之一《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喂，20几年咯呢套戏，喂，点解要拨咁多钱出嚟播套咁旧嘅戏咧？你大家听下，你 search 喺个导演嘅言论咧，可能大家会明噶啦吓。我系强哥新闻者。 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嘅刘慧双留下，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脱离了8年软禁生涯，去到德国开展他的新生活。而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就说这个是中国人道主义的表现，由此可以体现到外国的爱确是恒久无止境和不保留的。一个政权无理剥削了一位公民的自由，当中对法治公义的缺失，外国的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是看到他彰显人道主义的一面。在外国情怀底下，你问香港的一国两制，曾经就有爱国人士类似咁嘅回答啦。泛民主派嘅人啊，能够生存到而家，已经系一国两制边最大量嘅表现啦。所以咧，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噶啦。你话一国两制点样维持落去，系靠法治啊，定系责任啊？系爱啊，爱国嗰个爱啊，草泥嘛。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 系爱啊 ，MJ 仍然生活喺个世界里面。嗱，见到我哋。党几咁包容啊！ 你呢个节目啊，仲能够喺度播啊，就正展示几咁包容啊！ 系啊， 即使有一日咧，如果唔包容咧，我哋呢个节目就吓岌岌可危噶啦。 仲要 MJ 咁不停咁输出外劳，帮我国输出啲官员啊，输出啲学生啊。 我唔系呢个系增强呢、這个中国同世界嘅文化交流，同埋咧即系咩啊？将嗰啲人才咧就走出去，又引进来一啲手段嚟嘅。 但系我好似暂时听到 MJ 只系走出去，但系好似冇乜听引进来。 哦，你同 佢搞紧噶啦， 你问啲官员啊嘛，习大大都我啲客。 喂，嗱，不如咁啦，讲翻今集啦。咁其实咧有啲背景嘅，因为今集咧， 我哋集集都有背景啊。 等我讲埋先，因为咧话说咧，其实今集啊，主要都系一个擂台战啊，就系、是、呢个强国新闻者好似从来未搞过。擂台嘅咁啊，主要就系我同阿八旗围剿啊 MJ 啦。咁话说咧喺 我冇啊， 话咗几日之前咧，我哋喺我哋自己嘅 WhatsApp 群组嗰度咧就倾个偈。咁当其时又几不欢而快啦，不欢而散啦，系啦。主要就系围绕住香港嘅一啲创意工业嘅末路啦。小弟就觉得一个末路，但系 MJ 就会觉得系前程感受，会有一个非常好嘅将。咁啊，话说系咁样，咁啊，于是趁今日呢个咁好嘅机会，我哋就嚟大家一齐讨论下。 阿 伯，其实收翻埋啲士巴拿同埋啲雀仔先。 阿边，我想问一个问题，头先你讲你就话已死啊嘛， 系 MJ 就话 嚟紧会发光发热， 点解你唔提我嘅？ 即系点解我冇存在感噶？ 佢系咁样，跟佢边 个？ 你 系 我嗰边嘅。 我唔做啊！ 即系我就同意系有少少向下嘅趋势嘅，好似咁。譬如今日咁样啦，我今日啱都喺我哋群组度讲咧，咦？我睇开嗰本杂志啊，一百毛咁样。哇！原来今日咧系佢嗰个印刷版咧，就话今次系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 系啦，咁以后就会以呢个网上版本噶啦。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呢啲嘅创意工业啦，包括话杂志啊、电视啊、电影啊，好似真系夕阳工业咁样。系啦，好多歌手都话我哋一定搵唔到食噶啦。 嗱，我想补充一下，其实唔系夕阳工业，系香港嚟讲系夕阳工业。 香港啊， 系啦，即系喺国内或者韩国、美国或欧美，其实喺除咗香港之外，其他地方都发展得系非常之好噶。 系， 即系譬如好多，尤其是韩国啦，国内好多由几年前嘅咩《爸爸去哪儿》啊，开始一系列嘅呢啲咁嘅节目，都系抄韩国 的。 我哋个政府有推动噶，我啱啱个引言咪讲咪话播《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咯。我先讲完 嗱，点解会有一个讨论呢其实喺度同咁多位听众去交代翻啊。话说咧，小弟就前几日就听咗首歌，小尘埃嘅叫做《哪儿》啊。咁啊，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听，又觉得好熟。跟住翻查翻嘅呢首歌嘅时候，其实 喺40年前听过嘅， 冇十几年前啦，系叶蕴仪唱噶嘛，原唱。咁原来即系而家会发现，我喺2018年啊，踏入，觉得最好听嘅一首广东歌，居然都系翻炒翻十几年前嘅创作。 咁、哦、其中一个原因系你少听广东歌啫。 咁我承认嘅，我承认嘅。咁但系大家唔发觉，即系而家我先由乐坛开始讲起啦。咁随住呢几年嚟，或者踏入2017、2018年，我可以数得出嘅广东歌，我谂真系少过五首。 应该咁讲，大热嘅广东歌，广东歌继续有生产嘅。 系 咁，但系咧，其实咧，我记得嘅，即系我呢、這个，我系阿 Win 嗰边噶嘛，阿 Win 嗰边嚟。 O K， 咁咧， 你有一分钟嘅主场时间 ，我归我边先得啦。咁咧，广东歌系继续有生产嘅，但系咧，我好记得，可能讲紧1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我记得。每一年咧，总有可能一两只或者两三只，哇爆得系即系皆知罕闻啊！ 十大都好爆添，可能 即系可能讲紧话，我阿妈啊，或者我一啲年纪再大少少嘅亲人都会识嘅广东歌，即系阿婆都识嘅广东歌，即系每年总有一两只嘅。但系咧，我发觉近呢十年，未必讲十年啦，近呢六七年，近呢七年八年咧，其实系冇嘅，即 系 可能间唔中会有一只爆咗出嚟，系 hit 嘅，大 hit 嘅，但系咧。好少咯， 肯定即系我都无可否认呢、這个成个乐坛肯定系即系差咗噶啦。咁、呢个好多原因嘅，即系譬如话以前我哋会买 CD 啊，以前 CD 会卖广告噶，即系就喺电视卖广告啊，叫大家买 CD 啊咁样。咁而家数码化啦，咁成个世界嘅乐坛其实都系即系萎缩咗啊，咁变咗系冇咁多资源去做歌，咁变咗咪差咗咯，咁又系嗰个恶性循环。咁但系咧譬如话广东歌啦，广东乐坛啦，咁以前真系好辉煌啊嘛，即系差咗，但系我哋嗰个差咧系要同翻以前嘅比较，以前譬如话哥哥妹姐嗰年代劲啦， 就算去到陈奕迅、 四大天王嗰代嘅年代劲啦，系陈奕迅、祖儿都仲系劲嘅，仲系仲系买碟啊，即系你嗰阵时都仲有，我谂你当年都仲买个 MP3 噶啦，已经系 我有买碟噶，咩 MP3 啊真系， 你冇啦，你嗰阵时你嗰个年代边度仲有 陈奕迅嘅，譬如由明年今日开始，其实由2000年开始都已经系 有 CD 嘅嗰个年代， 有 CD， 不过你系去 download MP3 啫， 我觉得我唔开心啊，又俾翻。翻版大王嘅 MJ 去话我唔系， 我一定有买个正版碟。嗱，翻版碟都仲系碟，咁依家连翻版碟都冇啦嘛。 由2000年开始就唔使翻版碟。 系啦，咁就 MP3 啦。咁而家就更加方便啦。而家可能连 download 都唔使，大家就去YouTube 啊，或者唔同音乐平台去听歌啦。 系。 咁嗰个收益系少咗啊，咁所以系少咗歌啊。 我觉得唔关呢个嘅由 CD 演变，即系有一个科技嘅进步影响到。大家都可以见噶，譬如台湾天团、五月天都有不同嘅创作啦，不停咁去创作。 你可以假设 台湾、中国都会有好多嘅歌曲系好嘅， 一定冇咁多咯。即系如果你假设咧系喺翻，如果唔系呢一个科技嘅话咧，可能五月天会每一年都摆到一张大碟出嚟。咁但系因为五月天佢而家仲系好劲啊嘛，咁佢仲可以有好多资源去摆嘅 MTV。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有十对五月天都有咁样嘅资源去做咁靓嘅 MV 啊，咁靓嘅音乐啊，咁样即系咪咁多对赚到钱咧？就肯定唔系咯。 咁我哋翻嚟香港啊，咁但系香港即系其实。或者可以咁样讲啦 ，MJ 点样睇咧？ 但系仲 OK 啊，香港其实譬如话吓， 点样可以仲用 OK 两个字？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唔 OK 了、 哦。 因 为 仲有一班好热血嘅音乐工作者，譬如话近几年嘅，譬如话 Super Moon 啊，譬如话商业电台啊，譬如话 Eka 啊，或者系甚至系 Jam 啊呢啲咁样，咁佢都系Wyman 啦，佢好支持香港乐坛嘅人啦，乐迷啦，系啦，咁佢都仲会系即系愿意俾钱去买。买碟啊，或者系俾钱去支持一下一啲歌手啊，咁啲歌手亦都虽然唔系话赚大钱，即系佢可能你求其访问个歌手，我记得有一次听商台嘅访问啊，访问个唔系好出名的歌手嘅就问佢话：喂，你做歌手赚钱多啲啊，定系做街头嘅歌手系 busking 赚钱多啲啊？佢话肯定系 busking 啦。咁但系就系有好多音乐人，咁佢哋都愿意系唔使赚咁多钱嘅，总之系一个理想咁系去做咁近年啲歌手都攞緊个平衡嘅，即係淨係做歌手就肯定唔够㗎啦。咁但係譬如话而家叫做比较出名啲嘅许廷铿啊、胡鸿钧啊、林欣彤啊呢一类型嘅歌手呢，咁佢都仲係搵到个生存空间嘅，都仲有人识嘅。 其实香港搞创意真係已经系一条末路嚟㗎。 所以未到末路啦、啊、即係系萎缩緊。一嚟就因为以前太劲啦、啊、即係我用啲足球做比喻啦，以前巴西太劲啦，以前嘅曼联太劲啦、你今日睇佢一定系渣咗，但佢未系灭亡啊嘛！ 我都觉嗱，我呢个咧，我都反而我 buy MJ 咧，系未灭亡啦。 系啊， 嗱，反而咧调翻转咧，我记得我哋嗰日讨论咧， 我中意你嗰个理论嘅， 我有个讲法噶，就系讲紧话咧。本身我覺得香港冇話樂壇啦，即係我直情講成個娛樂圈啊， 即係包括埋電影啦、電視劇啦。 我覺得咧，我依家我修正翻少少我嗰日講嘢。佢可能咧本身我當你係 MJ 你係一個喺香港嘅流行歌手知名嘅，你依家咧香港咧係一個荷甲嚟嘅啫，即係用足球嚟比喻啊，各位聽眾，荷蘭聯賽。咁咧，當你咧慢慢越踢越好，越成名啦，即係越嚟越多關注咧，你就會去啲可能英超啊、西甲啲主流聯賽度。而英超、西甲咧。就是可能是大陆市场啦。你依家咧香港咧，你一架喺荷兰荷甲，你打紧一队球队咁样样，即系你系养大咗，你自然你会走噶啦。 即系纯粹一个跳板啦，简单讲就系、我喺香港纯粹系一个俾我揾到第一桶金或者第一批嘅名气嘅一个机会。 咁佢个人就唔同啦，即系佢入边嘅歌手佢有佢自己选择啦。咁但系荷甲一定未死噶嘛，佢用荷甲嚟做比喻当然得嘅，即系譬如意甲啊，或者好多嘅。联赛佢可能都系而家系即系渣过以前嘅，咁但系佢未唔会死噶嘛，佢依然系有佢一定嘅功力，咁或者有一日荷甲又有佢嘅办法去盛行翻咧，意甲、法甲都系咁样噶，以前都系曾经可能同英超、西甲系平起平坐，咁而家可能争咗少少，咁但系佢哋有排都未死噶。 但系呢样嘢咧，呢、這个发展落去就会归边咯，即系当你个资源越嚟越少，突然间培育咗 MJ 个人才、唱歌非常好听，天籁之音，耳朵都怀孕了。咁样，跟住转头就去咗强国揾钱啦。 即系所以我会反而我会觉得咧，嗱，我好认同 MJ 讲系未死嘅，亦都我觉得 只会越嚟越步向灭亡。 我觉得唔 会死，但系我会觉得越嚟越缩细。即系我记得我嗰日讲系咧咩咧，我系会变咗一个小众市场。 系 啦，呢、這个所谓小众市场，反而咧即系可能你总有一批人，我系欣赏广东歌嘅，就系嗰批小批人去做啊。但系真系主流咧，就可能。我哋听强国歌，或者听台湾都其实开始走紧嗰条路嘅。 我觉得系今日咯，今日系咁样，但系唔系唯一嘅可能性咯。即系譬如头先讲意甲、荷甲咁样、法甲咁样，佢各自都揾紧自己嘅方向噶嘛。你今日嚟讲咁，梗系觉得啊，系啊，可能我今日去估计嘅，可能我都觉得系啊，未来十年都系英超、西甲嘅盛世噶啦。会难保咗五年、十年之后，可能法甲、可能荷甲、可能意甲揾到佢生存之道，各自都唔会有自己去灭亡噶嘛。咁第一日可能十年后，睇翻转头，原来当时嘅荷甲而突然系跨过咗英超咁样，英超反而变咗一个式微嘅一段，咁啊睇下大家各自 要等一个契机咯。但系翻转头，如果我哋睇翻我哋香港今时今日呢个市场发展，我唔觉得会有一个咁嘅机会咯。 只要有咁样嘅人才，即系譬如荷甲系啊，你头先讲得好啱，有好多嘅天才嘅球员出涌现啦。咁即使就算唔系有咁嘅天才涌现咧，只要啲乐迷，即系只要球迷仲喺度嘅话咧，那个球坛一定唔会死。 我反而。 咧，我个着眼点咧就未必系人才， 系 我着眼点系我市侩啲嘅， 系 我系睇整个经济或整个市场。 系啊， 嗱，点解即系点解会头先我嗰个理论就出嚟咧？就因为你依家大陆，你唔好理佢背后啲法制啊、可品味啊，唔好理呢啲先。 系 佢喺嗰个市场滚动嗰个钱啊， 系 同埋咧，就嗱，我假设 即系英超多钱咁咯。 你英超，我觉得嗰个差距系比英超同我更加更加远啊！即系我意思讲紧话，你基本上咧，你喺作为歌手， 系 我喺香港咧，我只可以喺 TVB 个厂， 系 呢啲咁嘅规模啊，咁嘅质素去唱歌啫，我唔讲人工啦， 系。 但系我去到强国，哇！原来你可以 live band 个咁高质素， 系 又或者个制作可以咁精良， 系。所以球员会拣即系话喂，我喺呢个联赛某个喺苏超打得好，就过英超，咁呢个系可以理解嘅。咁、但系我就依然会睇好喂，唔系、哦，譬如苏超啊，譬如荷甲啊，譬如意甲啊，佢一定有一定嘅历史底蕴啊，曾经都有辉煌嘅时间、香港乐坛或者香港其他文化产业啦，即使到今日其实都仲偶有佳作咁样出嚟噶嘛。 呢、个佳作只会越嚟越少咯。譬如好似电视剧或者我哋嗰日前几日讨论嘅电影，嗱唔好话同八十年代最高辉煌嘅时候去比啦，即系而家嘅电影电视剧，即系已经可能 MJ 有睇啦，咁、或者我同白琪都会偏向去香港讲 Made in Hong Kong 嘅电影或者电视剧，我数埋今年真系可以坐定定喺度。嗱，以电视剧咁样讲咯，真系唔会多过两部或者三部。 系， 因为即系我会咁睇就系、是，其实已经完全啊，我你香港电视剧，我谂你占八成，我讲 TVB 啦， 咪你仲应该九成几啦， 八成啦，即系都有其他嘅。 之前嘅 HKTV 系啦，咁超过八成 TVB 啦。佢嘅製作質素或者個人氣程，即係喺個華人圈子嘅人氣程度，係完全徹底咁樣比下去，係即係依個真係一個事實。 咁又唔係、我咧問嗰啲移民嘅朋友咧，咁佢哋喺外國啦，咁佢哋基本上可以唔使睇 TVB 噶啦，即係佢哋經已有其他嘅嘢可以選擇啦。華人嚟講嚇，你叫佢揀個電視劇，咁當然大陸電視劇都有，咁但係華人電視劇我都唔係好中意 TVB 啦。咁但係嗰、那個而家播緊嗰啲華人電視劇咧，喺其他地方。佢即使系当地电视台买又好啊，或者佢用 download 啊，或者买 TV Super 咁样都好咧，佢都系有一定嘅观众支持。 但系你嗰啲华人系讲紧佢系香港人嚟嘅，定系有其他 马来西亚华人、大陆华人？比我哋想象中系多， 即系阔嘅，真系。 系啊系啊，唔系真系咁少嘅。系啊，有咁讲啊，香港嘅电视剧咧，即系我几唔中意 TVB 都好啦吓。TVB 佢又有佢嗰、那个。一定嘅級數喺度嘅，即係佢拍出嘅電視劇咧，你唔係好好咁，但係又唔會太差咁，因為咧我睇過我睇過 View TV 拍嗰啲電視劇咧，係啊，咁就即係好難睇落去嘅，即係可能唔同嘅風格啦，即係比較嗰、那個 你會適應咗依個起承轉合咯， 係啦，咁 TVB 嗰啲係即係你覺得簡簡單單咁樣， 臨尾天台宵夜食，係 啊，即係嗰套即係反智嘅嗰個公式化咁樣，咁但係佢一定嘅質素。喺度咁佢，我可以咁样讲啊，未来十年啦，起码都全球华人啦吓，睇 TVB 嘅人一定仲睇港剧啦，或者系啦，我希望有其他港剧出现嘅，譬如之前 HKTV 拍嗰啲啊，绝对我相信全球华人可能都有，除非佢唔睇港剧，如果唔系，可能都有一半左右睇过噶。 有冇一半啊？好质疑嘅数据。 嗱， 我心谂做香港人嗰啲会唔会 有一样我比较担心就系、是、咧，其实咧佢哋依家走紧嘅方向嗱。港劇 是 繼續存在的，但是個港劇呢是不是我們現在我們所講的港劇或者以前的港劇呢未必是。例如什麼呢，例如我們之前呢不是提過一套劇叫《東方華爾街》的。 是 那是 Force 拍啦， 就是 Force 套是。 Force 跟騰訊一起給錢拍啦，其實它的房即是它的面是一套港劇來 的。 但是它其實裡面呢已經 很。美劇啦。 已經美劇或者甚至多了它很強過的元素。反而這個不未夠典型。TVB 好多所謂多咗依家好多套合拍劇咧， 嗰啲唔得。 其實咧，嗰啲合拍劇咧，佢哋係走緊呢個方向啦。無線其實你心功計又好啊，或者之前《使徒行者二》又好啊，佢哋係走緊合拍劇嘅方向。 係 佢咧，依家仲係港劇，但係我相信隨住佢哋慢慢融入去大陸嘅市場咧，佢哋嗰陣港劇味會慢慢消。 我估又唔係喎，估調翻轉喎，因為咧佢而家試緊嗰啲合拍片咧，譬如話維斯利同埋。之前其他嘅合拍片啦，即系总之有少少大有多啲大陆嘅元素落去嗰啲咧，其实都麻麻地嘅，都唔收得嘅。反而咧系嗰啲即系。 正宗讲香港啲嘢、嗯，譬如飞虎，譬如少林者二，或者系咩、不懂撒娇的女人嗰扎咧，其实喺香港啦，至少系啦，喺全球华人嚟讲，那个知名度都会高翻少少，嗰、那个先系港剧嘅味道啊嘛。 其实你头先 M J 所讲嘅，譬如卫斯理咁样啦，咁你喺你用翻香港嘅眼光，觉得唔得？但系其实喺大陆嚟讲咧，都会几 buy 嘅。 大陆就 buy 啦， 系啦，咁所以呢啲 嘅戏啦， 所以佢我系王晶，因为啦，卫斯理系王晶做导演噶嘛， 系 我系王晶，我使乜你香港人嘅感受？ 其实 大陆 buy 咪 OK 咯， 你 T V B 都行呢条路 ，T V B 就系、是、哦，你见其实你个大市场 buy 咗， 系 咁咪慢慢即系。向大市場靠， 我諗總有人會咁做，咁但係佢其實唔同嘅人都試緊啊，即係係啊 ，TVB 又會試緊呢一樣，咁但係佢同時亦都有啲人試緊，喂不懂撒嬌女人，甚至阿黃祖藍試嘅老表你好嘢系列嗰個完全唔大陸㗎啦，係、啊老表你畢業啦嗰個系列咧，咁、但係我見到就都有人支持嘅，即係都有人會去睇咁樣，我覺得嗰套先係港劇嘅我都幾有興趣。 你講嘅有人去睇喺 無論香港或者我即係冇。等去做嘅，我真系去做手查，但系即系都不至于话完全冇人睇。 如果你话香港人去睇咧，咁我可以咁样同你讲，你 TVB 放光鱼喺度，都一定都会仲有人睇。 但系啲人都会识得讲嗰、那个评语噶嘛，即系呢个蓝血人卫斯理咁，佢即系即刻话 唔垃圾啦， 系啦，攻心计咁，心功计系咪啊？宣传好劲，咁但系都即系啲人都系 bad comment 啦，都唔会系咁追啦。但系譬如话老表毕业啦，或者之前嘅不懂撒娇的女人咁样，咁你会见到个热潮系喺度嘅。咁我几愿意睇落去呢、這个，即系呢个走势啊！啲人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王晶啊，其他嘅投资者啊，佢都会系根据个市场去作出一啲调整。咦，佢试过之后发现，咦唔系、啊，原嚟 TVB 式嘅港剧，甚至王维基都变过噶。佢话哇唔系、啊，睇虽然佢之前系咁闹，咁但系原嚟呢剧有咁多人睇噶、啊。咁、反而咧，我觉得保留呢个 TVB 形式嘅港剧嗰个方向咧，可能都系一条路嚟噶。 咁啊，嚟到今节嘅尾声啦，咁啊，作为香港人啊，咁都希望即系我哋嘅创意工业可以再发光发热啦。不过小弟都是不太好的啦。好啦，咁今节节目时间差不多，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下。 再见。 去厕所。